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近日在办证大厅门口设立了全市首个24小时自助服务厅，方便居民在非工作时间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请听报道。 听说新设立了24小时自助服务厅，市民李先生不到一分钟就办好了本人出入境查询业务。 为了取一下我个人的私人物品，从海关需要出境记录才能申报清关。因为我去到楼上的时候，我还想着要排很长时间队，但是他告诉我下来这就是你只要人脸识别通过了就不需要上去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方便。 24小时自助服务厅面积大约有20多平方米，摆放着6台出入境证件办理机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民警海英介绍说， 这个是我们的自助护照取证机，那边是自助往来港澳往来台湾通行证取证机，然后这边这个是我们的自助查询出入境记录的机器，然后这2台是我们卡式办理签注的机器。 自助服务厅目前提供3项服务， 自助取证、自助办理旅游签注，第三个是本人查询出入境记录。 那需要什么手续？ 你要是取证的话，本人带身份证回执单就可以，查询出入境记录必须本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过来查询，办理签注的话本人带卡式的就是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来办理旅游签注。 市公安局现已在朝阳公安分局、丰台公安分局和通州公安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设立了延时自助服务区，但只有出入境管理局的办证大厅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和查询本人出入境记录。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陈世东说，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呢，将本着合理布局、延时服务、方便快捷的这个原则呢，继续创新推出便民服务措施，最大限度为广大申请人呢提供优质的出入境服务。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平台近日与大英博物馆举办仪式，双方承诺今后3年内在文创领域继续合作，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大英博物馆的精彩。据了解，合作期间，大英博物馆将继续在其天猫旗舰店推广新授权产品，20多款产品预计将于明天在天猫首发。明年，景山公园将启动未开放区域考古勘察，同时将对观德殿建筑群的3-4进院落开展整修，以推进景山公园的全面开放。东北旅游地区报告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东北3省旅游业经历了一轮显著的增长，其中黑龙江旅游热度涨幅最高，达到152%，其中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自然资源以及东北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让东北在众多旅游者心目当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中国冰雪大会暨京津冀大众冰雪季将于本月22号到24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印度文化部下属的考古调查局宣布，现在开始将印度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泰姬陵的门票价格统一上调200卢比，约合19元人民币。印度政府希望用提价的手段限制客流，以保护泰姬陵。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午后城区及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彻底改善，但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还要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阅读推广节目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这期节目将为大家播出的是诵读点亮新年特别节目。昨天下午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的第三场线下活动在韩芬楼书店举办。在这里呢，我们以说北京为主题，由我和我的同事赵亮，还有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王伟丽、刚果金留学生南唐，还有几位朗读爱好者，用声音和文字描绘心目中的北京，和现场的以及收看当时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呢，一起度过了一场文化之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呈现昨天活动的精彩内容。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在昨天的推送当中就是现场盛况的图片还有视频直播的链接。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能够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后台和我们一起互动，你们心目中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周寻找诵读人的主题就是说北京，让我们一起用诵读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热爱吧。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获得这张季卡呢，可以在3个月内免费畅听150部精品有声小说。欢迎大家的积极互动，也同时欢迎大家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上传你的参评作品，人气高的诵读人呢也将获得我们特别准备的这份礼物。那说到诵读小站微信小程序呢，自从12月1号上线以来，目前已经收到了1500多位听众朋友们上传的朗读作品，其中优秀的朗读作品呢也已经在我们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里播出了。同时我们也将会把高人气的诵读人邀请到活动现场来为大家展示他们的朗诵才华。在昨天活动当中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就请到了在上一周人气较高的诵读人邓松元。他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而且是一位相声演员，在现场他也是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其实在相声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在描述北京或者是讲北京的这些小段儿。 对， 在你朗诵正式开始之前呢，能不能先把这个相声当中有关北京的一些小段跟大家秀一段呢？ 相声当中的北京小段啊，那就是得北京的叫卖吧。叫卖也叫货声，然后就是模仿一下咱们北京早年的这个老先生啊，吆喝他卖的东西。我简单的给大家伙学一段这个叫卖的卖菜的。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南芹菜类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粒儿的香椿类蒜类好韭菜。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在我们这个参与评选当中，你上传的这个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段朗诵表演。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邓松元还获得了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这也是对所有高人气的诵读人的一个鼓励。那听到节目的你，如果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的话，欢迎你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当中上传你的朗读作品，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昨天的活动主题是说北京。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它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50多年建都史的古都，拥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这是我眼中的北京。在现场，我的同事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也分享了他眼中的北京。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啊，叫说北京。对于我来说啊，北京在我心中的这个感觉啊，感情啊，都很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与其说北京这座城啊，倒不如说我想把它比喻成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身高不详，体重不详，性别不详，但是他在我心中啊，能够展现出一个非常丰富而立体的形象，他的个性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啊，每天他都会有2杯饮料，左手是一杯红酒，右手是一碗豆汁儿。每天呢，他也会读2本书，左手是一本《三国》，右手是一本《三体》。每天呢，他的衣着也很有特色，左半边穿的是长袍马褂，右半身是西服革履。他的语言特别的丰富，时而是知乎者也长短句，时而是 Hello Bonjour Smida。 他的口音呢很复杂，时而是河南丧西大东北，时而是地道的伦敦音。他的人脉很广泛，什么王石、王毅、王健林、马云、马健、马化腾。他的生活挺忙碌的，进了门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出了门就是1800亿的大生意。他在我心中是一个亲切的人，一个可爱的人，一个温暖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有传统、有文化、有担当、有未来、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北京人。这就是我对北京的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刚才聊那么多哈，下面给大家读一段吧。这本书呢，这是刘一达先生的京味作品，就叫《北京话》。 今天为大家选读一段。北京土话的一个特点是带有形容的元素，许多土话是形容某些事物打比方而产生的，所以含有比喻的性质，如怎么掉链子了，这指的是关键时刻退缩了，他也搭了肩膀了，这是不管了或者泄气了的意思。怎么土猴似的就来了，这是浑身是土，能把事儿办成我得烧高香了，这是念他的好。就这点吃的不如我们哥几个塞牙缝的，这是少之又少的意思。刚发了一笔小财就张罗买车，您真够烧包的，这是大脑发热夸财显富的意思。他倒好哈，这事儿不闻不问的，你昨儿怎么蔫不出溜的就颠儿了，这是说呀他不声不响的就走了。由于有比喻的性质，这类北京土话很多时候还可以引申，比如搭了肩膀可以引申的土话还有溜肩膀、拉了胯等等，意思与前者大体相通。由于北京人喜欢幽默，而且爱较真和抬杠，所以说话时总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啊，喜欢拿眼前的事物来打比方，也创造了许多有借代关系和比喻形容的土话，比如上相，这是形容长得好看，打头碰脸儿，形容关系比较近，经常见面，半斤八两，这隐喻表面看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样的。挨着牌儿，这是依次的意思，形容像挂着的小牌儿一样，按顺序来。刷白，这刷得读四声，形容色白而微微发青。全须全影儿，只说像蛐蛐一样啊，经过搏击还保持完好。这个尾巴的尾在这儿就是读影儿。还有打岔，是拿人取笑逗着玩的意思。再有，接下来又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像耍贫嘴、顶着雷、吃挂烙、起哄架秧子、靠谱、顶缸。这个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形容举止豪放、爽快、勇往直前，北京话叫大马金刀。我是东北人，东北也有一个词儿，跟他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词儿叫破马张飞的。我觉得真是这个意境啊很相似。 刚刚赵亮诵读的是刘一达先生的作品《北京话》。不仅我们喜欢北京话，很多在北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也痴迷于北京话的韵味。现在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将近六年的刚果金留学生南唐，他非常痴迷于北京文化，他的普通话也说的是非常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留学生南唐诵读的崔代远先生的作品《京范儿》节选。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韵致，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地方人的品性，这种韵致和品性又互相影响着，共同滋养出了属于这一方水土的人文精神。北京城里没有生活的泥土，更没有高山大河，北京城是在平地上由人构想又经人工兴建起来的。600年前，10万工匠、100万艺夫在这里盖起了光彩齐米的紫禁城。紫禁城周围的皇城圈里绿水蜿蜒，寺庙雄伟，树木丛隆，茂密的园林宛如仙境。皇城之外，青砖灰瓦勾勒出的胡同群落交错有致，一排排瓦楼犹如凝固的排浪涌向遥远的天际线。北京城就是用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一个梦，一个先人们心底近乎完美的梦。 如果只是听音频的话，您可能想象不到啊，这段朗读是由一位外国留学生完成的。那您可以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当中看到昨天活动的微信推送，可以看看这位外国小哥到底长什么样。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当中啊，也有昨天活动的视频直播链接，也可以点击观看。 说到北京和北京的声音，不得不提的就是叫卖声。随着城市的发展，胡同里的叫卖声正在消失，但是在现场灯市口小学的几位小同学们带我们回忆了那熟悉的声音。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夜晚的叫卖声，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隙，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 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协和，有的简直是一首歌谣。比如夏天卖冰糕的，他在胡同的绿槐荫下歇着红木漆的担子，手扶了扁担，吆喝着道：“冰淇淋、雪花酪、桂花糖，疙瘩多，又甜又凉又解渴。”这就让人听着感到趣味了。又像秋冬卖大花生的，他喊着：“落花生，想来个脆了，芝麻酱的味儿了。”这就还有一种幽默感了。 孩子们的一声声叫卖，让我们在脑海当中又回忆起了那熟悉的九腔十八调。这群零零后的孩子们也许并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胡同里的这些叫卖，但是通过这样一段表演、一段诵读，能够拉近他们与曾经那个北京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曾经在北京上空响彻的这些叫卖声音的美好。刚刚的这段诵读仿佛让我们去到了北京的一个小胡同，听到了一声声叫卖。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曾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四合院数不胜数，有的已经成为了名人故居而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有的还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服务于北京的老百姓。在西城区鼓楼西大街有一座极具北京特色的四合院，从2005年5月开始以来，这个小院里每周六都会为盲人朋友讲电影，这就是我国第一家盲人公益电影院新木影院。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新木影院的创始人，他是2011年北京榜样、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王伟立。 这个小院呢在鼓楼西大街，这个小院呢叫寿明寺，是大概500多年、600年前啊，有一个叫夏实的太监，他自己的俸禄捐的这么一个庙，是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捐给社会的一个文化场所，所以那儿就是一个叫寿明寺的庙。这个庙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吧，很萧条，房子也很破落。后来我们进去以后，当时想到的是，为盲人朋友提供一些服务，带他们做广播，给他们讲电影。所以呢，这个院子呢，四面八方的交通都比较方便，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很独立的院子，北京味儿很浓。这样的话，我们就在那儿扎下了。然后一扎就是十几年。 这个新木影院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现在主要都是怎么的怎样的一个发展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新木影院呢从开始很小的规模，到后来变成一个正规的盲人影院，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不了解的情况。盲人朋友呢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们有心理视觉，他们很多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靠触摸，所有触摸的东西在他们的内心都有成像和储存，他们靠这些东西加上他们的听觉来在内心产生一种视觉的环境，这是他们了解世界的最初的这种形态。所以电影讲述呢，它呈现了好多荧幕上的那些视觉的信息，是像梦境那样的信息，是我们追求的那种视觉方式，然而我们把它用讲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他们就能够把电影放在他们的内心去播放，欣赏电影。

也许与你假设知道自己即将失明而为自己所做的安排不相一致，可是我相信假如你真的面临那种厄运，你的目光将会尽量投向以往从未见过的事物，并将它牢牢地储存在记忆中，在漫长的黑夜中去使用它。你将比以往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东西对你都是那么珍贵，你的目光将饱览那些出现在你视觉之内的每一件物品，然后他将真正看到一个美的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失明的我可以给那些看得见的人一个提示，对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天赋视觉的人们一个忠告：善用你的眼睛吧，犹如明天将遭到失明的灾难。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感官，聆听乐器的妙音，鸟儿的歌唱，管弦乐队雄浑而铿锵有力的曲调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耳聋的厄运，抚摸每一件你要抚摸的事物吧。犹如明天你的触觉将会衰退，嗅闻所有鲜花的芳香，品尝每一口佳肴吧。犹如明天你再不能嗅闻品尝，充分利用每一个感官，通过自然给予你的几种接触手段，为世界向你展示的所有愉快而美好的细节而自豪吧。不过在所有的感官中，我相信视觉一定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 已经为盲人朋友讲述了十几年电影的王伟立，更加能体会到光明对于盲人朋友的重要性，所以他诵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更具感染力。现场的很多观众听到这样一段朗读之后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在一段深情的朗读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三位可爱的小姑娘，她们用自己稚嫩的童声诵读了她们心中的北京。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天安门在北京城的中央， 红墙黄瓦， 又庄严又美丽。天安门前面是宽阔的广场，广场中间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 北京有许多又宽又长的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北京还有许多新建的立交桥，在立交桥的四围有绿毯式的草坪和拼成图案的花坛，各种车辆在桥上桥下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和风景优美的公园，还有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 站在高处一看，全城到处是绿树，到处是大楼。 北京真美啊，我们爱北京，我们爱祖国的首都。 这篇文章选自小学的语文课本， 很多小朗读小朋友都读过这篇文章，那我们现在也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朗读小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对北京有着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那也请大家在诵读小站微信小程序当中诵读你想要表达的文章，参加寻找诵读人的评选，优秀的朗读作品还将在我们的日常版的诵读小站节目里播出。 在现场不仅有小朋友，还有老年朋友们也要表达他们眼中的北京。 如今已经73岁的黄文秀阿姨 依然保持着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也积极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文化志愿服务。现场呢，她也跟我们分享了让自己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我刚退休的时候啊，曾经度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迷茫的、孤独的、 觉得没有前途的那么一段时间挺痛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动漫好声音配音比赛。我以前的工作和声音艺术根本就不沾边，但是在这次比赛里呢，竟然还蒙了一个老年组的一等奖。就是这个活动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从那个活动以后呢，正好又参加了北京广播电台的银发达人秀，引导着我走向了志愿者的道路。认识了好多喜欢朗诵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呢一点点的有所提高。看着我年轻，我觉得就是因为做志愿者还有朗诵给我带来了快乐。 阅读和朗读让退休后的黄阿姨的生活丰富多彩，她也把自己的这份热情积极地投身到了文化志愿的服务当中。那在现场呢，她和79岁的朱红毛老先生一起朗读了经典的老舍先生的作品《骆驼祥子》片段。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 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的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假若不快跑的话，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 不错，他的皮肤和模样都更硬棒和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然不说什么，可是心里头暗自的喜欢， 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的成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个儿的车，弓子转的颤悠颤悠的， 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厢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么能对得起自个儿啊？怎么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 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和感情。祥子一扭腰，一蹲腿，或者一直击背， 他都马上的应和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他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感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就像这利索的小风似的